这叫只有你知道，牵牵牵牵手一直走到最后，我们开心的梦游，牵牵牵牵手永远是永远在你左右。牵牵牵牵手，一直走到最后。我们开心的梦游，牵牵牵牵手，永远十指紧扣。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任何情况下，一个人因为别人的原因，因为任何事情堕落，都是不值得原谅的。越是没有人爱，越是要爱自己。一个优秀的人从来都不会输给情绪。来听这一首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的错，关心也是错， 你还要把依依不舍都挂于脸上。 都是你的错，潇洒也是错， 你还痛好过。 是你的错，牺牲也是错， 你还要听解释，怎么竟变得冷漠。 都是你的错，知心也是错， 你还看紧我。 你叫我怎会可以放手， 若你没厮守一生的决心， 请不要我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在你字典 对我仍过分， 若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而其实我太认真，心中很记恨。 都是你的错，关心也是错， 你还要把依依不舍都挂于脸上。 都是你的错，潇洒也是错， 你还痛哭过。 是你的错，牺牲也是错， 你还要听解释，怎么竟变得冷漠。 都是你的错，知心也是错， 你还看紧我。 你叫我怎会可以放手， 若你没厮守一生的决心， 请不要我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在你字典中一句 指责去， 对我仍过分。 若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而其实我太认真，心中很记恨。莫须关心我感受，莫须伤透后你方。 若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 请不要我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而其实我太认真，心中很记恨。 若你没厮守一生的决心， 请不要我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在你字典中一句 挥之则去， 对我仍过分。 若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 请不要我爱上我这么一个人。 而其实我太认真，心中

如果爱想象的那么容易，就不会有那些悲伤旋律一遍遍在身边会放弃，无论到哪里都提醒你。如果爱像期待那么顺利，就不会有那些孤单心理一件件在心里堆积，不管多努力都压着你。喘不过气又难以忘记，躲不过去又害怕失去，期待下一秒的惊喜。陪你走到底，只要你愿意，没有勇气看。 画面固然是精彩的，而声音却更富想象，我们的心情也可以用音乐来转写。这一期的969城市风幕就到这里，我是龙夜，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So 在中间，要再狂野亦不惯，入夜前人定要交监，友谊亦变淡。就趁这晚好，终止应否早婚的争闹，尽快斗估新娘的美貌。若你重色轻友，是否识货也别炒，未来入夜店权力没法包。最后今晚陪你去踩钢缆，最后今晚随便你怎去办，最后一杯你以后告别孤单，怕我们以后冤眼，日后为人负你怎还。

许颓废也是另一种美。 谢谢。 来自2001年的歌曲，周杰伦演唱的《世界末日》。这首歌曲只有在演唱会唱过，后来收录到 EP 的时候也是演唱会的版本，并没有在录音室里正式录过。当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会被歌曲的现场歌迷的欢呼声所纳闷，是什么可以让他们这么的疯狂呢？其实由于生活的重压和职场的规矩，很多人都会变得势利、实用以及世俗化。为了生活的苟且，我们整日都戴着世俗的面具，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活得真的很累。但只有躲在属于自己的角落，我们才能拥有诗和远方的冲动和向往。现代职场人可能真的很悲催，这首歌曲有没有让你觉得有一些释放自己呢？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慧琳，记事本。

仅在出道第一年就发行了三张专辑。处女作《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为她缔造了销售神话。在同名歌曲 MV 里，她留着分头，带着阳光大男孩的青涩面孔，跳起轻快帅气的舞蹈，全台湾的女生都奉她为心中的男神。那首《17岁的雨季》因贴合了她的年纪，成了她的名片。就算是唱到27岁、37岁，小智的歌迷们最想听到的，无疑也是这首歌曲了。 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 无可否认，年轻的小智竞争力无与伦比，年轻有为，前途无限。就像淮安的《样样红》里描写的他，青春少年是样样红，你是主人翁。 17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已慢慢。 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地，听天空在哭泣，洗掉了一些梦，埋葬在城市里。滴答滴，听时间往前去，好像在预报着未来的连续剧。一封信，一件旧的毛线衣，谁是谁的纪念品，拿什么来回忆。一场雨狠狠下在眼睛里，爱在生老病死后已经都没关系。 人间四月天，清丽典雅的涉水而来，娉娉婷婷，清清浅浅，让你尽展笑颜。袅袅的音乐牵引着往昔的心情，漫扣窗棂的弯月仍是笑眼如花，白云奏响了心灵的舞曲，蓝天玩起纯真的梦境。经典九六九，我是亚薇，漫步在岁月的岸边，在春天享受一份漂泊的浪漫。 笑之前落下了雨点，涌起了思念。当你的身影从眼中离开，却带不走昨天。那么爱的人誓言绝不放手，从开始到现在从未改变。奔跑的地铁带我们回到爱情诺曼底，现实的骨感谁又能逃避，一个人的战役。我是谁的谁，这爱是否值得，从开始到现在一夜之间。那些熟悉的旋律和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唱个不停，那些动情的旋律和哒哩哒哩哒哩哒哩湿了眼睛，那些难忘的旋律和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在你心里串起多少时光的记忆。带我们回到爱情诺曼底，现实的骨感谁又能逃避，一个人的战役。我是谁的谁，这爱是否值得，从开始到现在一夜之间。那些熟悉的旋律和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唱个不停，那些动情的旋律和哒哩哒哩哒哩哒哩湿了眼睛，那些难忘的旋律和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在你心里串起多少时光的记忆。那些熟悉的旋律和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唱个不停，那些动情的旋律和哒哩哒哩哒哩哒哩湿了眼睛，那些难忘的旋律和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在你心里串起多少时光的记忆。 沉默的你从来不说一句话， 夜里醒来，拥抱的颜色分不清楚天与白。思念就像沉默的你，从来不说一句话来解释你我必须分离的理由。 吵闹